好任性耍赖，把我的所有时间都用来爱着你，哪怕你终究会离开，我只想 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， 关注天气情况。入夜后，随着气温下降，空气湿度增大，夜间有轻雾，请注意交通安全。白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，风力微弱，容易造成空气中污染物的聚集，影响空气质量。易感人群外出，请采取健康防护。具体预报是夜间多云有轻雾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七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白天多云见阴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1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3，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。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，有持有放，状态怡然。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，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hool。

no more. I wanna fool, but I'm broken hearted. Cry, cry, cry. But I like to party. Touch, touch, touch. But I got nobody here on my own. I wanna fool, but I'm broken hearted. Cry, cry, cry. Since the day we parted. Touch, touch, touch. But I got nobody, so I do it solo. Featuring Clean Bandit 带给我们的 solo，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。 This is Rhythm Mix 节奏驾到。 下面的音乐更加精彩 ，More More More 来自于 Dan 也，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欧美音乐的混音单元。